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美国国务卿胆敢口出妄言，触犯我国最高尊严一事，19号回答了朝中社记者的提问。回答全文如下：美国国务卿克里17号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恳谈会上恶语相加，说什么在南朝鲜部署萨德等措施，为的是针对比朝鲜的核武器和冒险而未被验证的冲动性独裁者的潜在意识的。人间渣子克里的这妄言只不过是一个可悲者的呻吟，因为美国不但没能实现想方设法要让我们垮台的妄想，反而在朝美较量中连遭惨败，蒙受耻辱，走上了黄泉之路。克里被我国傲然成为东方的核强国和军事强国的耀眼的发展面貌吓破了胆，深感惊恐不安，他的妄言对我们来说不过是一个失败者可笑的牢骚而已。克里在任期间一直起灵于穷凶极恶的对朝敌视政策，将朝美关系和地区局势推向了最大的破产局面，对此罪行克里还是要安安静静地忏悔自己。对我们来说，最高尊严是命运的全部，若有谁敢触犯他，就会付出想象不到的昂贵的代价。